叔广，字仲翁，东海兰陵人也。少好学，名春秋。家居教授，学者自远方至，征为博士太中大夫。帝节三年，立皇太子，玄秉即为太傅，广为少傅。数月，即迁御史大夫，广喜为太傅。广兄子寿，字公子，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，受好礼恭谨，敏而有辞。宣帝幸太子公，受营业应对，及至酒宴，奉觞上寿，辞礼贤雅，上甚欢悦，请之，拜寿为少傅。太子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，以为太子少，白使其弟中郎将顺监护太子家。上以问广，广对曰：太子国储父君，师有必于天下英俊，不宜独亲外家许氏，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，仅复使顺护太子家，事漏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。上善其言，以欲丞相魏相。相免官谢曰：此非臣等所能及。广由是见器重，硕受赏赐。太子每朝因进谏，太傅在前，少傅在后，父子并为师父，朝廷以为荣。在位五岁，皇太子年十二，通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。广谓寿曰：吾闻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今事官至二千担，换成名利，如此不去，具有后悔。岂如父子相随出关，归老故乡，以受命终，不亦善乎？寿叩头曰：从大人意。即日父子俱一病，满三月赐告。广遂称笃，上书起骸骨，上以其年独老，皆许之，加赐黄金二十斤，皇太子赠以五十斤，公卿大夫故人义子设祖道，供帐东都门外，送者车数百辆，辞绝而去。及道路观者皆曰：贤哉二大夫！或叹息谓之下气。广既归乡里，日令家共聚设酒肆，请族人故旧宾客相与娱乐。朔问其家金鱼尚有几所，促卖以共聚。居岁余，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：子孙积极军时，颇利产业积止，今日饮食费且尽，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。老人即以见暇时为广言此计。广曰：吾岂老辈不念子孙哉？故自有旧田庐，令子孙勤力其中，足以供衣食，与凡人齐。仅复增益之，以为盈余，但教子孙怠惰耳。贤而多才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才，则益其过。 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，吾既无以教化子孙，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有此今者，上主所以惠养老臣也，故乐与乡党宗族共享其次，以尽无余日，不亦可乎？于是族人悦服，皆以寿终。